悦动北京， 悦动北京， 经典飞扬， 经典飞扬， 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想起你的微笑。

想着你就已经足够让我骄傲，真的不敢相信还能得到你回眸的一笑。世界就是你最好，笑一笑，甜蜜的宝贝，笑一笑，甜蜜的宝贝，我想要把你轻轻地拥在我怀抱，就算想想也好。 Yeah.

前往参观的朋友可在9月30号以前前往朝阳区东三环南路88号北京市方志馆进行参观。想了解更多关于北京故事，欢迎您走进北京市方志馆。北京故事说给你听，再次感谢您收听由经典九六九与北京市方志馆联合为您诚意出品的九六九只说北京，我是主持人亚威，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 跟团游泰土，自助游泰累，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把